六一，倒数第七行啊，我们先将新闻念一段，对比地方。我难言，我今于此重过讲堂，云集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动目所观，直接是无，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犹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与万物相前，后出精进，立一切物别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啊，从这里开始。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一层比一层深。那么我们读这一节之前，必须要记住，前面我乃与世尊问答的些话，这个一大段课题是显见部分。我难的疑惑是见于无相混杂，所以佛才教给他辨别的方法。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种疑问不但在佛法上，纵然在今天科学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现在科学里面有个问题，就是精神与物质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啊，譬如说动物及植物的界限能不能画得很清楚？植物与矿物的界限有没有办法画得清楚？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我们此处的问题呢，就是见经与物相。物相在我们今天看就是植物与动物，啊，相在。见经就是精神的这一部分。一个是讲心，一个是讲无，实在讲很不容易划清楚。你要是问为什么不容易划清楚，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很简单，因为性与相是同一个根源的。我们眼前所能够感觉到精神的世界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的世界是阿赖耶的相分，这两分都是从无明业相里面转变出来的。各位 稍稍要懂一点唯识的道理啊，就晓得佛法将这个问题解释得很透彻。那么这是一切众生呢，凡是观察到这一个现象，一定会起疑惑的。世尊给阿难的解释说得头头是道啊，我们听了啊，千万不可执着。为什么呢？执着就是病，执着就是迷。听了佛的开示，不执着，不分别，这才是悟。悟才能得其真相。你总是偏在一边，那么这个也就讲讲大乘或者是一乘佛法里面困难的地方。那么在本经我们看阿难尊者，阿难的确是相当聪明啊，我们看到他这个聪明的程度啊，他的智慧确实是比我们高很多。那么他为什么不开悟啊？那就是佛法里常讲的随于生解。佛一说，他马上随着这个言语，他就起解，就起分别。就生妄想，这是阿难所不能开悟的地方啊。这个我们通常讲是死在眼下。那么像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学个什么？学个不随于生解。不随于生解，这个境界就高了。那是什么回事呢？就是楞严会上啊，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所谓梵文文字性，就是不随于生解。所以能够得到真相啊，信称无上道啊，这是得到真相啊。在二十五圆通当中，实在观世音菩萨提供我们最好的修行范例，我们应当细心的去体会。那么这一段之前是世尊因阿难不能辨别见分于相，所以就教他，你在物相里面去分析啊，把这个精明见妙见圆把它分析出来，如同物相一样清清楚楚指给我们看看。 诸位要晓得，无相里头有没有见？当然有见。如果没有见，我们怎么会见到无相？虽然有见，可是你又分析不出来。啊，这个里面有两番。这个辩论，啊，这是第一番。啊，窝囊就说了，说我今在此重过讲堂，这是今世佛讲经的讲堂，这是讲净土，年纪恒河。啊，讲堂是说净，恒河是说年，远近一对。上观日月，日月是从高处啊，举手所指的，众目所观，只见是无世界的啊，眼睛上下仔细去观察。全是无相啊，没有净经啊，啊，这个时候摩难就讲了，说世尊啊，如佛所说啊，啊，真如佛说，菩萨都做不到。何况窝囊尊者示现的身份是有漏初学声闻，就是虚脱环的地位。菩萨都办不到，虚脱环他能办到吗？乃至菩萨也不能于万物相前透出境界，离一切无啊，别有自信。这个自信是讲的自体，下面佛允许他的话，是同意他的话，对的，如是如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再把底下一段经文念掉，给诸位再讨论这个问题。佛复告阿难，再叫着阿难说：“如汝所言，像你前面所讲的话，无有见经，立一切无，别有自信呐。这如所知，事物之中无是见的。”这是就我南前面一番观察上说的啊，你已经认定了啊，这个万象当中啊没有见解，那么佛就随他这个给一个认定啊。为什么呢？这一个认定啊还不见得是真实的啊，所以在反面还要来试探试探，看他的认定究竟是否正确啊，所以再从反面问他。今佛告汝，汝与如来作其陀林，更观灵源，乃至日月种种相数，这个相是物相，数是他数，不一样。说别无见经，受汝所指吗？ 这一句是问话，意思是我再告诉我呢，说你与如来现在一同坐在其特里，就是其树皆孤独园，不妨啊再看再仔细观察观察啊，眼前的林园乃至日夜山河，这些种种千差万别的物象，如果说这里面必然没有见经明年，意思是说这里面果真没有这个现金，接受莫难所知，那么一切无相之中确确实实没有我们自己这个见经啊，说如有大明此诸物中啊，何者非见，这一句话很重要，你再想万象之中一一的去分析发明，认定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没有自己的见解，我乃我使并见此其特里，不知事中何者非见，这样一观察又觉得自己的见性遍满虚空万象，无处而不在。下面他说的好啊，是何以故呢，若树非见而云何见树，这个确实啊，若树即见云何复云何树呢，如果树就是我的见性，那为什么叫做树，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这个意思不必多说啊，可以类推，以下是总结，物有思维是万象中微细发明啊，无非见者啊，这样再一观察呢，好像一切万象当中啊，无非就是事啊，都是我的见性啊，啊没有不是见性啊，我也给他承认如是如是，这就是显示无是无非是的道理，明白无是无非是才能够真正见到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这里面哪有是哪有非，后面这一段佛同意他，无有一无不是自己的见性，可以证实见性见一切处。 因此涉是涉非都是过失。为什么呢？有是有非呀，一定是对立的，才有是有非。如果是一体，诸位想想，哪里来的是非？啊，那么见与相是一体。啊，诸位要记住。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唯识里头告诉我们，万法唯识，识是能变，万法是所变，能变与所变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不是二，这个里面如何去分一个是与非是？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众生无量无边，错误的观念、矛盾的思想，都是不明了这个根源而生起来的。如果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一切疑问都没有了。里面呢，虽然是说得相当清楚的，古德唯恐初学不能一下体会这个道理，所以举比喻说，像贤首大师《金丝子章》里面所讲，那就是从比喻说，所以以金做器，器器皆金。我们要拿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呢，诸位就更容易懂了。啊，比如这个金器，这个器皿，我们到这个银楼去参观，啊，这个金器做了许许多多这个花样，啊，千万种的这个样式，啊，美不胜收啊。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把金比作鉴定，把气比作物象。啊，我们要是在这个里面去找，比如说这些首饰啊、手镯啊、耳环之类的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啊说了这些名字啊，我们金在哪里呢？啊，在这许许多多这个器皿当中，我们去看金。你要只看到那些，这个是耳环，那个是耳坠，这个是手镯，没有看到金，没看到黄金。多相不见性。啊，我单单要金，你拿个手镯来，我不要手镯，我要黄金。前面第一个比例啊，第二个比喻里头观察呢，原来气气皆金啊，立了气得黄金找不到啊，立了金找气也找不到，原来金就是气，气就是金。那么由此可知， 了物相找见经，找不到。给诸位说，这个见经名缘不会独立存在的。那你说好，我什么都不见，我一张眼睛，那你总看到虚空了是？那虚空还是境界，还是物相之一种啊？那这个关系就跟精与气的关系是一样的。啊，性在什么地方？心就在相中。啊，性与相是不二的，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因为我们不能够啊，习如这个实相的境界，真实的状况，所以在里面起虚妄的分别之中。也是自己迷失，这一段的开始对于我们修学用功关系很大。我们参禅不能见心，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可以说都有这些障碍在。假如我们真正晓得性相是圆融，物我是一体的，这个见性一心呢，那就很容易成就了。今天早晨我也提醒诸位过，学佛尤其是大乘佛法，一定要以一心做基础。啊，不管你学的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哪一个法门，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啊，不论你学哪一个法门，根本是一心，没有一心不能起入。所以佛法这个佛学称之为内学，一心是内呀。不知道这个原理，我们的功夫就没有着力处。有了基础了，一定要善友的帮助才能成就，成就要靠善友。谁是善友？除自己之外，皆是善友。要懂这个道理。啊，正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你看，《华严经》里面修行人只有一个善财童子， 学人是孤家寡人一个，除他之外，一真庄严无非善知识啊。我们天天讲 修行， 天天希望成就，假如我们对于这些根本的原理原则都不晓得，人家说我们盲修瞎练，我们还一肚子不高兴。说你盲修瞎练，你一肚子不高兴，那就证明你确实是盲修瞎练。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到一心嘛，你心为境转了。说你盲修瞎练，你如果不动了，你才有点功夫啊。心在境界里动了不行啊。佛说一切经啊，无非就说明这些道理啊，道理懂得了，我们在境界里头要练习，练什么呢？练不动心呐、所以境界无非善有啊，在境界里学个如如不动啊，寥寥分明，这是智慧，般若智照啊，如如不动是功夫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像六祖大师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心性本来就是光明清净，虽然我们今天在凡夫地并没有染污，摄染无，那叫摄明染无，并不是真正染无。所谓染无什么，就是迷呀、迷而不觉，摄之为染，并不是真的染。我们衣服要是染脏了，还要去花一点时间把它洗干净。这个心染无了，你是一觉就了了，不必要费功夫啊。问题就在你能不能觉悟，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豁然贯通啊。比如说前面我们念的这两段经文，如果诸位豁然贯通了啊，我问问你，你的身心是什么样子呢？见性便于万物，见性是自己啊，那万物不是自己是谁呢？所以告诉你，法身不生不灭，道身、应化身也不生不灭，你信不信？这两段经文你要是真懂了，相信了，你就相信我们现在应化身呢也是不生不灭。注意千万不要误会了，说的应化身就是自己的一生，那错了。山河大地一切身都是自己一身呐、没有生灭。楞严里面说得好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些话只需意会，不能分别， 更不能执着。 才能够得到受用啊！我们凡夫就是迷久了，即非为实啊！所谓的即非呀，就是我们讲的常识啊，我们的习惯啊，在我们常识里面。总是有一个是，有个非嘛。你比如说前面讲的两段，总有个是，有个不是嘛。啊，怎么无是又无不是呢？诸位要想，有一个是，有个不是，这是二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六祖所说，佛法是不二法门，二不是佛法啦。一个是，一个非是二不是佛法啦。啊，有我有你是二不是佛法啦。这越讲越玄。好了，那就是无我也无你了。啊，真相确实如此。啊，你那个身上没有我的见经，我怎么会看到你呢？如果你就是我的见经，为什么又叫你呢？这个话你套着，你套着，慢慢反复去猜摩猜摩，你才能明了这个里头的味道，然后才能够证实无是无非是，才是实相。啊，有是有非，不是实相。这个里面渐渐就入不二法门的境界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再请看底下经文，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意宗师啊，一时惶悚，是其所守。这一段文是说明当时在会的大众，非无学者，就是还居在学地。无学是毕业的，非无学者呀，是正在修学的，学习期间当中的这一些学生，他们的程度还浅，听了佛前面呢所说的话。心里面慌，没有主宰了，这是 然把话听清楚了，意思没有会通，才有这个现象。不知是意，宗师这个是意就是佛教阿难尊者就万象当中破除见解。阿难做不到，又叫阿难就在万象当中指出，哪些没有见解，阿难又办不到，这有分析不出来，但是没有，没有也不能够证实出来，说哪个没有。这就是无世间无非见二义啊。这个世义就是指这个。那么佛对于无世间无非间都同意，都应可了，这使大家茫然。如果佛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大家听了没有问题，这两个都对了，反而叫初学的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对，这究竟哪一个对就是众生的执着。无执着的都对了，诸位要记住这一句话，不执着的都对了，执着的都错了。这里面有很高的智慧，如果说一切都不执着，我们眼前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因为我们起了执着，所以才有十八界，才有四圣六凡，才有三善道三恶道，一切都不执着了，法界只有一真呐。是不是真的有一真呢？连一真也没有，为什么？那一真是对十法界讲，既没有十法界，哪有一真法界？所以可见的一真是不得已而说的，相对见的。要讲到实际理地，那就是禅宗讲的话了，把嘴巴挂在墙壁上所以开口便脱吗？动念皆拐吗？开不得口啊，说一真也脱了，哪来的一真啊？那么这一节经文的深度由此我们能够揣摩到一些诸位能够稍稍会通几分，都有很大的受用真能会通几分，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那个分别心、执着心、是非人我心就会淡一些这就是功夫就是好境界，这些心要天天增长， 给诸位说，绝不是个好事情。啊，就是分。